港共政權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月尾了，你交了七月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大家点点滴滴的持续支持对 myradio 的将来非常重要，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早晨啊！ 第二节嘅大香港早晨，热血时报同埋 Radio 联播嘅早晨节目。 我唔记得咗讲咧，今日其实咧系 Ian 去买， 吓死我头先，超惊险，超惊险！哇，头先原本转出嚟嘅时候，差啲咧你就会一翻到嚟咧，连烟草都见唔到，就直接见到我哋四个人嘅。哇，你已经几恐怖？ 唔系我哋包俾多啲，淡仔你冇机会， 我哋俾多啲机会 Ian 或者 Ian 可以讲两句，出下声啦，等人 你澄清下 喺度。 好啦，继续啦， 好啊，唔系啦，咁今次我哋讲咩咧？咁样，我哋今次讲咩咧？我哋今日讲一个星期六啊，应该系星期六系一个now 嘅报道。咁佢就讲关于乜嘢咧？就讲关于一个孖仔，即系有一对嘅孖仔咧，咁就小五嘅应该系咁样。 佢就将一对孖仔咧就做一个测试，咁一对孖仔咧就系用普通话学中文啦，另一个孖仔咧就系用广东话学中文嘅，咁咧就将佢哋进行咗一啲阅读理解啊、朗诵啊、表达能力啊等等嘅测试，就睇下佢哋咧究竟有冇话边个用边种语言去学中文咧就好啲咁样，但系其实根本就冇分别或者会差咗咁样。 因为嗰个双胞胎咧系直头双胞胎，咁就即系应该就 suppose 就理论上个人就完全一样啦。 唔系，坦白你唔会咁样讲个人。完全一樣，即是他的基因完全一樣， 那他又在同一間小學讀書， 即是他的語境和他的心理狀態， 他的基因一樣，那個學習環境呢又非常之接近，那個家居環境又非常之接近， 但是他唯一 同一間小學，只不過是那個中文班不同了， 是他唯一不同就是一個用廣東話教，一個普通話教，這樣究竟如果在這個比較即感觉上比较科学的方法， 即咁就做一个对照实验啦，可以 会唔会有啲咩分别呢？咁就由呢个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嘅教授咧，谢赐金咧就话，其实咧就去进行呢个测试咧，就发现咧，其实呢个普通话咧系冇影响嘅，即唔会系特别令到你中文好咗嘅，但系咧反而会令到你嘅用广东话去表达嘅时候咧就会差咗啦。 或者写嘢啦，即系嗰啲即系你表达能力当然有講嘢啦，亦都有講嘅寫嘢嘅能力啦，咁樣。咁我記得我睇嗰個報道嘅時候咧，咁其實有一個問題出現咗，就係嗰個咁嘅用普通話教教中文嗰、那個孖仔咧，咁佢表達 哥哥啦， 嗰個係哥哥嚟嘅。咁啊用普通話教嘅呢個哥哥咧，咁佢表達啲嘢嘅時候咧，佢就要諗下點樣用嗰啲詞匯。我唔記得咗佢有一個字係調轉咗，即係你要明白，即係普通話好多時候 係。即 類似是這樣的東西，他是想了很久才講到出來，或者是在思考怎樣去表達這些東西。其實這個情況是我之前有說話是你用普通話教的時候很多時候普遍的這個情況。 譬如他媽媽也有個補充，他說譬如細佬因為用廣東話學中文，他聽的時候就是廣東話，又比較容易聽，所以他創作句子的時候就比較可以順暢，但哥哥因為有時他聽那些普通話根本是聽不明白，所以他寫的句子就內容沒那麼豐富，還有沒那麼順暢，即又說呢更加記者問到他，那是不是上英文堂的時候會容易一點掌握和明白， 是不是明白多一點啊？反而 那都是有一點的，因為 因為可能呢就是他的家沒有 provide 到一個普通話的語境啦、嗯、或者其實那個用普通話學中文一直都話的嘛，那個講法就是用普通話學中文的中文會好啲噶嘛，咁呢一個講法就真係不攻自破咯。咁譬如好似頭先講到嗰位大學教廣大嗰位大學教授謝次金，佢都話其實中文程度嘅高低咧，就唔係由教學嘅語言咧去決定嘅。譬如佢話中國山東同埋江南嘅語文成績咧，就比北京咧同埋東北嘅就好喎、哦。佢話其實咧最重要咧係要睇下你要多寫多睇書，同埋咧多啲寫作，先可以咧改善到你嗰、那個。寫作和語文的能力， 但他這裡講的那個所謂中文程度呢，你在可能講的只是可能是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中文程度的 意思在哪裡。因為其實我們看到或者今天我們即是現代人啦，你講中文能力或者中文最用得著的地方就是去在個社會上面作出溝通啦，或者去理解啦，你去人哋講嘢你聽得明， 寫出嚟表達嗰樣嘢，你的用詞啊，你嘅詞囊多唔多、啊？係 啦，人哋講嘅嘢你聽得明，你講嘅人哋聽得明，咁呢樣嘢已經係你用語文最有意嘅地方啦。咁、嗯、但我哋睇到喺呢、這個測試入邊，明顯用普通話教學嘅呢位哥哥，其實我都唔係好明點解佢咁唔公平咧，個細佬。明明同一間小學咧，細佬可以用廣東話，個大個阿哥要用普通話， 可能佢阿哥係精英班咧、欸，因為而家好多嗰啲學校咧都係會係精英班啊嘛，咁你叻啲啊嘛，咁、嗯、所以咧你就咧唔使學咁多廣東話啦，你就學多啲普通話，咁就會擺你去入一個咧普教中嘅中文班咁樣，咁咪即係佢嘅講法就係話咧，能夠令到你咧喺呢一個普教中嘅語文環境裏邊咧，順便就提升埋你嗰個普通話嘅程度。 以前精英班咪學英文嘅咩？依家學普通話 啊！係啊，佢就俾一個訊息你，除咗你頭先講嗰樣嘢之外啦，即係探咗啱講個原因就是、就佢灌輸一樣嘢俾你、就是，就係學普通話講普通話嘅先係精英。喂，咁呢一個觀念就好危險噶咯。 其實是很危險 的，你是將廣東話貶低了嘛。還有我們看回一些資料啦，其實現在已經有成去到13年的學年來講，已經有成70% 的小學呢是在全部的班級啦，或者個即全級啦，或者個別的班級， 其實可能好像他們這裡這樣 裡面呢已經是用普教中的，而中學呢就有37%、嗯、我聽到都覺得挺害怕的。那時候那些小朋友會完全不懂得講廣東話，或者廣東話很差。 其實我們之前不是講過那些我們即是很坦白我們自己覺得很悲哀的故事啊，那些什麼你普通話講得不正跟住不跟你做朋友那些呢，講在小學生 的社交圈子裡面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啊、但我們看到好啦、撇除那些所謂什麼、廣東話我們香港人的語言怎樣都好，撇除這些先，喂，只是看到一件事就是在這個、這個測試上面，喂，最重要，我覺得你作為一個語文，你尤其是一個社會生活的時候，不講啲咩文學的角度，不講啲乜嘢深入的教育的角度，只是講你在社會上面最基本的用途就是接收同埋表達。咁你而家睇到佢嘅表達能力，就係因為佢過早就使用呢個所謂嘅普通話嘅教學，用普通話嚟教佢哋中文，而令佢喺呢個社會入面用我哋自己呢、這個社會，梗係用緊廣東話噶啦，係咪先？ 即係香港梗係 香港梗 係 用緊廣東話噶啦。咁你而家香港人用緊廣東話嘅情況底下，你廣東話表達得唔好，咁你喺個社會上面咪好蝕底咯？是不是 即是因為他那麼小就已經學普教中變了、嗯、即其實你小五個 level 說真的你廣東話你有很多字你都未學的嘛， 其實 即 你可能你小五我記得大概差不多開始學成語啦樣、嗯、但他由那一些開始叫做比較、學多一點深一點的字的時候他就已經轉上普通話了，那變了會有一堆字他就望到這一些比較深一點的字，但他就從來未學過怎樣用廣東話去講，那他就變了他見到就不懂得講廣東話咯， 或者他譬如講廣東話的時候他用不出來咯，即是要變了、我諗緊一個字語成語啦，但嗰個成語咧，我係用普通話嘅音去學 先讀到嘅。 係啦，咁譬如我同你用廣東話嘅時候，我咪講唔翻出嚟咯。 唔係， 或者我要好慢，再慢慢咁樣諗先至講翻出嚟咯。 因為呢個， 所以其實對於佢譬如喺香港咁樣生活嘅社交嚟講咧，唔係即係冇係有一個壞嘅影響咯。 我哋睇到一樣嘢啦，即係早一兩個月嘅另外一啲報章嘅報導咧，亦都講關於嗰個普教中嘅問題，就係去到一個咩地步咧？就係有啲學生，有啲呢個報導入邊講到有個小二學生同佢講，同個記者講話：你讀普通話我先識默喎。我記得柏陽有講過嘅。佢而家可能係幫緊啲細路仔補習咧。佢話有啲學生係我唔用普通話同佢默書，佢哋唔明啊，佢哋聽唔明嗰啲字啊，或者因為其實很多時候的情況是怎樣呢，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即可能在他們這個階段跟家人爸爸媽媽溝通的時候，可能有些詞彙是不會用的，是不可能有些深一點的學校教的詞彙他們日常生活不會那麼容易使用的時候，即是他唯一接觸那個詞彙就是用普通話，因為在學校教他嘛，所以他唯一理解的時候就是普通話讀那個字他才知道是那個字， 還有很多時候他們、會說是你講普通話你聽，你唔講普通話佢聽唔明啦、另外就係有個錯誤嘅理解，就係、是其實普通話教中文係會學得好啲㗎嘛，佢哋就係一直用呢一個理據，即係梗係話我你咪想去廣東話，你咪想令到啲小朋友唔識講廣東話，即係政治化嗰件事，咁佢哋梗係話唔係㗎，即係譬如佢哋03年推出係咪03年嘛，即係推出呢、這個普教中嘅時候，佢哋都係唔係咁樣講， 唔係所以等於咩啫嘛，等於乜劍。 sorry， 更正是2008-2009年的時候， 即是等於吳克儉去立法會被教主係咁猛屌鳩佢咧，跟住佢就會話普通話咧係能夠提升，佢真係咁多㗎，所以我係扮佢嘅啫。咁可以提升香港學童嘅中文水平咁樣先算。 係啦，因為佢哋有個錯誤嘅理解，就係、是普通話就係等於我口寫我手啊， 即係佢哋係 我手寫我 口。佢話咩嘛？少啲俚語啊嘛， 係啊， 咁你份咩俚語啊？ 係啊，即係但係問題係普通話係唔，其實係唔等於廣東話裡面嘅白話文噶嘛，即係嘅書面語噶嘛，係唔等於噶嘛。佢哋有啲錯誤嘅理解就係、是，哦咁你日常講都係講書面語，咁你寫嘅時候咧又講翻又講你寫嘅時候咧就寫翻你講嘅嘢，咁所以咧你嘅中文就會好啲啊。但係呢一樣嘢係完全唔正確噶嘛，因為普通話裡面好多用字啊，好多講法，譬如你加個兒化韻嗰啲咩 我就係想 快啲快啲。喂，你有時你寫中文你快點就快點咧，係唔需要加個兒字。 快點移，跟住個移仲要縮細一半嘅，寫喺右下角。 係啦， 我就係唔好明咯，佢究竟作文會作咗寫啲咁嘅？ 快點移咯，變咗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古怪嘢咯。即係你譬如你可能係鼻，我哋廣東話你個鼻，但係唔係普通話佢講鼻子嘅。 你個鼻子 係啦，你個鼻子係啦，或者你把梳，你個梳子。喂，但係嗰個梳子其實唔係等於書面語噶嘛？咁咪會變咗你冇令到佢中文好。之餘你都令到他的中文怪了，即是你那些書面語就變成一把梳子，我用一把梳子梳頭，即是你不是很怪了變成，但這個不是書面語， 不是這個是口語，即是他跟你聊天的時候跟你說 是、啊、 我現在用一把梳子梳頭，即是他會這樣跟你聊天， 然後會跟你說、啊、一起吃草莓做什麼一起吃草莓飯， 不會說我吃字的，他們用吃字的嘛，即是你會想一個問題很簡單，就是沒有普教中之前所謂他們說什麼我手寫我口那些，會不會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先？ 那個其實你說回那句話是針對以前文言文而已，即是說回你文言文因為比較難理解，所以才譬如那時候五四運動做白馬雲運動的時候才會說這件事嘛，跟你是不是用普教中其實是不拉楞的嘛、即所以好像 你我們那些、說法說剛才探仔講那些你叻啲就俾你讀精英班，你精英班就俾你用普通話。喂，這個完全是錯誤啦！你普通話反而越教越差咯。 同埋因為普通話同埋嗰個書面語相對上比較接近咧，你更加容易撈錯嘛。你如果你講開廣東話嘅，跟住你再寫翻書面語，你好明顯有嗰個分別喺度，你咪知道有邊一啲字你要避咯。即係譬如你唔會有啲咩嘅啊嗰啲囉啊咁嘅字寫入去嘛。咁但係你普通話你近近地又有少少少少便便地，咁你反而寫出嚟咧，會仲係寫得差咗添咯。 唔係，其實我最擔心一個問題啫，即係學童即係。 當然我而家好擔心呢一班細佬啦，即係入咗精班之後讀普通話，令到佢哋中文能力差咗，咁就成功可以同翻啲普通正常班用廣東話教嗰啲中文嘅人，成績混埋一齊啦，咁啊成間學校就可以更加公平， 平等 大家嘅水平更加平等啦，咁樣我係好擔心。 普通話令佢中文差咗咁平均啲啊？ 係啊，我一睇就係覺得係咁樣啦，咁亦都好坦白講，你見到呢班人或者尤其心痛的是他們開始覺得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其實我講普通話就是高你一等的這樣。其實這個 現在 這個是 就是用這種想法咯， 這個是不要說只是用這種想法那麼簡單，簡直是已經部分來說是成功了，有這個植入這個想法給學生， 或者會笑一些爸爸媽媽你不懂講普通話，我都有、在街上聽到，即是 你知道現在的爸爸媽媽很喜歡不用廣東話的嘛，只用普通話和英文的嘛，然後變成 mix up 了一些很奇怪的語言出來，然後仔女又會用普通話跟她講，就說媽媽即是我不想講普通話，她就會說媽媽你講得你不懂講普通話哈哈哈這樣笑回你，我說你這麼渣的老師說要講普通話才是啱嘅，咁样即系又会由细细个就已经系灌输咗呢一种思想俾佢。咁、譬如你话咁广东话喺佢心目中已经系唔重要咯，佢都唔会话为咗要去学好广东话同佢屋企人沟通而去学好佢，因为佢觉得广东话根本系次一等噶啦， 直但系不屑咯。 唔系佢咪成功又另外一个方法就系令你成为二等公民咯。佢咪佢系啊，佢而家好啦，移籍即系移籍嗰啲咁嘅大陆人入嚟香港系一个做法，另外一个做法咪就系将你啲下一代变捻晒大陆人咯。而家咪就系咁咯。咁但系你讲开普教中或者中文能力嗰啲咁样，其实好坦白讲，讲过千千万万咁多次，其实广东话其实即系讲紧中国，真系好啦，同你讲中国嘅文化文学上面嗰啲读嗰啲咩诗啊咩词啊嗰啲，其实当时讲紧古时嘅中国，其实嗰个中原嗰个地带用嘅语文，其实系类近广东话多过类近普通话噶嘛。即是那样东西是你读床前明月光是好过读橙橙面月章的嘛。 即是那个的押韵是比较合理的嘛。你才是可以符合到它作为一首诗的条件的嘛。如果你用普通话读其实是冇咗嗰個押韻嗰樣嘢喺度，因為佢好多字就係點解普通話叫就係、是、因為普通咯，同埋容易學咯，所以咪變咗用普通話咯。 所以另外一樣嘢令人更加難以理解，就係而家開始有啲小學咧已經去開始教簡體字咯。或者叫你用咩 繁轉簡 啊，咩簡轉繁就少啲，多數都係叫你繁轉簡。 係冇簡轉繁嘅，淨係得繁轉簡嘅。我見好多都係。 唔係，但係你有冇寫簡體字嘅？即係有冇曾經有一段時間係好寫簡體字啊？ 我冇。 學校有教過咯，但係我覺得太核突啦，寫唔到。 唔係，但係淡仔你考 A level 啊？ 唔係啊，我考到會考就冇考過啦。 哦，考會考，咁但係會考你會用簡體字寫作文啊？ 唔會咯。 唔係，其實我想講咁，我考 DSE 啦，咁但係我係會用簡體字嘅，但係個事實就係因為當你一個鐘頭要寫幾要寫千幾字文嘅時候，你會去做呢樣嘢。咁我當然我而家嘅唔會寫咯，大把時間同埋一個自己嘅一個 堅持， 你可以話係堅持啦。咁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好 fine， 你當識多一樣嘢冇所謂 ，OK？ 識多一樣簡體冇所謂，但我哋再次要講一樣嘢就係、是、繁體先係香港嘅即係所謂官方嘅語言啦。咁亦都咁講一樣嘢就係、是、你憑乜嘢小學就教佢？簡體字啫。 我想講咧，你話你作文、你寫簡體慳翻啲時間、喂，因為你幾時出世啊？八九幾啊？ 九幾啊？ 咁啊係咯。喂，講緊九七之前，你都係要寫千幾字嘅嘛，但係唔會俾你寫簡體，簡體係當錯字㗎、以前係唔準你寫簡體，即係你唔係間接地令到你嗰個書寫能力都降低埋咯。 其實係㗎，係㗎，所以我啲字好核突。唔係咁，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你算啦，我俾你教埋佢又點話啦？當你容易啲買一啲平啲嘅大陸書嚟睇啦，都好啦，冇所謂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點解要小學嚟教咧？呢啲嘢好簡單啫。我點解識咧？就係、是、因為我要寫快啲，我先識啫。或者部分啲我會識，有啲我都未必識啦。咁樣咁呢個情況係完全為咗方便我作文寫快啲嘅啫嘛。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出現就係喺我係講緊中學，可能中三、中四先開始會用啦，或者去到後來先叫識多啲啦。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是、你小學小一二三已經開始玩啲咩繁轉簡轉繁，甚至乎咧嗰啲所謂 康文署嗰啲咁樣嘅兒童遊戲室咧，都整啲咁嘅簡體轉繁體嘅嗰啲咁嘅遊戲設施出嚟。咁你呢啲情況出現係點咧？就係啲人如果唔識咁細個就教佢簡體字，唔識繁體同簡體有咩分別，咁點算 咧？咁啲小朋友咪開始懶咯，簡體寫少啲。 唔係啊，佢唔知邊個係簡體，邊個係繁體，咪好大鑊咯。 即係純粹佢其實去教啲細路仔去寫簡體字啊，教普通話啊，即係唔係純粹去講所謂國民教育啊，對國家認同啊，我覺得直情係根本就係一種文化侵略啊！即是要消滅一個民族，消滅了他的語言、文字先、 是絕對 是我們也都講過啦。這一件事是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也都很、即明白當中的意思啦。但是今天為什麼我們要再提出來，就是喂，你老闆、你連這個港大教學院的教授走出來都告訴你斷正了、你說什麼鬼東西、對中文能力好，首先對中文能力是沒有幫助，第二就是在我們看到這件事 上交叉啦， 交叉了你表達能力，而表達能力正正就是我們人、運用語言最重要的一部分。 還有 我想說呢，即啲家長醒下咯，唔好即係成日講普通話。我覺得學唔學普通話，如果你純粹將佢作為一種語言，譬如你外語嚟講，我覺得、即係學唔學冇壞，即係等於你學唔學法文、學唔學西班牙文一樣。即係我覺得你用呢個角度去思考係 OK 嘅，你學多種語言， 即係技能嚟啫嘛。 即係冇，我覺得唔會壞嘅對個小朋友嚟講、但係問題係你唔好攞嚟普教中咯。你要明白普教中不是優先嘛，你很明顯這個已經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告訴你普教中是不會令到你的中文好了。還有不要即有時、譬如你現在那些家長可能不是說小時候學起普通話的嘛，即他們的發音都不是很標準的，你就不要用普通話跟你的兒子說話啦， 即好像菲傭講英文一 樣。不是、不說這件事，我不想討論這件事但問題是你是因為菲傭跟兒子講英文，他沒有第二個語言選擇，他 不可以跟你說菲律賓話。 我小時候我根本跟我說菲律賓話， 那你 就學菲律賓話 了，那你就學菲律賓 話了。小時候 現在不懂了，問題是你有廣東話，你自己有母語的嘛，你跟他講母語啦。你好像其實學英文都是，我覺得你跟他講教他 A is for Apple 那些 OK， 但是你一定要教、okay, 你快點拿個 Apple 來給我啦，我覺得這些是很噁心的咯， 超 噁心。還有那些 你先在張凳上，你做什麼呢？不要說這些啦，你會令到個小朋友學得很辛苦的， 因為 你就全英文，因為你就全、普通話、全國語或者全、廣東話這樣。你其實最好你親自溝通，你是用回你母語嘛，你用回你自己，你才可以有即是有那个亲密感在那里嘛。另外一点就是譬如普教中有些人没提到，就是现在不是很多雙飛鷹的嘛，现在他们已经慢慢读小学了、我问一下你普教中你哪个救那些人来斗啊，你还支持普教中，你根本你家的语境你就没有人家 那些普通话家庭家庭那么全面的啦，人家普通话就是母语，他听的能力是一定比你好的。 如果你怎么普通话都不会好过人家本身就讲普通话的嘛， 是即如果你还夹硬要去想着撑普教中，或者是以为普教中是高人一等，就是对你的仔女是好一点，这个是超错，是涉埋章，涉埋章给那些雙非那些學童咯。 好了，我有个假设、好了，他们现在这些雙非兒童就开始入小学了，那些小学就精英班是普教中，那如果事实就是本身你香港那些精英就走了去搞要用普通话教中文，那他们自己中文能力就开始变差了。那但是在同时间那些雙非英因为普通话是他们的母语，咁咧佢哋普通話非常之好，中文又非常之好，其他又聽得非常之好，咁佢哋就成為咗學校嘅精英啦、 啊， 真係成咗學校精英。 其實係咁。 中學咧就讀名校啦，跟住咧大學咧就讀港大啦，咁到時你班香港嘅學生、香港嘅家長咧，嗰啲人全部咧就走上去做羅底橙啦，讀 Band 2 啊、Band 3 嘅學校啦，咁全部上面 Band 1 嗰啲學校之後喺度普通話，跟住咧開始請咧，跟住可以請咩？就可以因為你香港嘅、教中文嘅老師普通話唔夠佢啲學生叻啊。咁所以開始咧就覺得你哋啲中文老師咧就唔夠質素，咁就開始 換曬答案， 係啦，就可以請啲用國語做 一係請英文，一係請國語咯，請普通話咯。 咁跟住咧，你哋全部人咧就開始走去做啲羅底橙啊Band 2 Band 3嘅學校嘅老師啊，或者去教補習啊。 你唔會升到去你，你永遠唔會升職。 係啦係啦，跟住開始校長走出嚟就喺度 rrrrrr 咁樣喺度係咁卷嚟，喺度講北京話，喺度講普通話。呢個就係未來嘅情況，咁大家繼續 繼續支持。 普教中啦。當今日講緊 70% 嘅小學係用緊普教中，當 37% 嘅中學已經用緊普教中，而更多係會繼續去嘗試嘅時候，你咪繼續支持。 因為吳克儉佢嗰四月佢上立法會嘅時候，佢都有講，佢話普教中咧會係中文科嘅遠程目標。即是他嚟緊係諗住將普教中更加全面化。 係啊，佢係諗住做到全面都係普教中噶嘛。 咁啊，真係死得啦！ 咁香港人成為唔係嘅人，嗰個背後嘅動機好簡單啫嘛，就係、是、要你將你所有香港人成為奴隸產，就係佢成個政府嘅遠期目標咯。 就係咁咯。 嗯。 咁你香港人就唔會再有唔會係精英咯，唔會係叻嗰啲咯，唔會係得到最好資源嗰啲咯。 嗯， 你成即係玩完咯。 係啊，到時個社會就淨係變曬做全面都係講普通話為主嘅，凡係精英就講普通話。咁跟住咁佢咪好簡單啦，普通話你一定抄下佢，咁佢咪請曬大陸人咯。 所以街市咧就係俾啲廣東話嘅人嘅 ，City Super 咧就俾普通話嘅。咁你繼續諗下啦，係咪先？ 唔係，即係你。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又好，支持者又好，即係我哋呢邊嘅支持者又好，即係你，我覺得真係要守護咗自己嘅語言先咯。即係如果自己嘅語言都守護唔到，真係唔好講啲即係更加大嘅理想，咩城邦啊，咩建國啊，嗰啲冇意思啊。你香港人已經即係完全會變成二等公民嘅啦。如果以吳克儉嘅講法， 嗯， 係啊，即係所有理想冇意思，係連自己語言都去守護唔到。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阵间翻嚟 再讲。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七月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大家点点滴滴的持续支持对 MyRadio 的将来非常重要，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